使我怀旧事，明月朗，相对念母亲，父母亲爱心有善像碧月，怀念怎不悲莫禁，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，遥老远碧海是我心，父母亲爱心有善像碧月，常在心里问何日报，亲恩应该报，应该识取孝道，唯独我离别无法为亲堂，轻弹曲韵梦中送，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，遥老远碧海是我心，父母亲爱心有善像碧月，常在心里问何日报，明月朗，相对念母亲，父母亲爱心有善像碧月，怀念怎不悲莫禁，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，遥老远碧海是我心，父母亲爱心有善像碧月，常在心里问何日报，亲恩应该报，应该识取孝道，唯独我离别无法为亲堂，轻弹曲韵梦中送，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，遥老远碧海是我心，父母亲爱心有善像碧月，常在心里问何日报。